攻读伊撒伊亚先知书第22章，有关神士谷的神谕。你究竟为了什么上了屋顶？你这座充满喧哗嘈杂的城市，享乐的都会，你的被杀者并不是被杀于刀剑，也不是死于战场。你所有的官长都结伴逃遁，窜逃远方，你所有的将士也都集体被俘，弃公救父。为此我说，你们不要管我，让我痛哭一场吧。你不要为了我民族的女儿的零落，又劳你们来安慰我，因为这是一个混乱蹂躏亡国的日子，是属于物主万军的上主的日子。在神士谷内，城墙倒塌，喊声震撼山岳。厄兰取了剑囊，阿兰骑上了战马，赫尔亮出了盾牌。你最富丽的山谷充满了战车，骑兵已在门前布好阵势。犹大的屏障已被揭开。那天，你们只仰望零功利的武器，只看见了达卫城上的许多裂缝，聚集了下池塘的蓄水，计算了耶路撒冷的房屋，拆毁了民房来巩固城墙。在两城墙之间又凿了个蓄水池来贮藏池塘的水，却没有仰望这事的主事者，也没有回顾那老早计划了这事的。那天，物主万军的上主本来叫人哭泣、哀嚎、削发、腰束苦衣，但是看，仍是欢悦喜乐，宰牛杀羊，饮酒食肉，吃喝吧，明天我们就要死了。万军的上主亲自附耳传示给我说，绝不赦免你们这罪恶，除非你们死去。物主万军的上主这样说。有关宫殿总管舍布纳的神谕。物主万军的上主这样说，去，到那个在高处给自己凿坟墓，在岩石间给自己辟寝室的加宰那里去，对他说，你在这里有什么东西？你在这里有什么人，竟在这里为你凿坟墓？看啊，上主要大力一掷，把你掷得远远的。他要抓紧你，将你卷了又卷，卷成一团，如一圆球，抛掷到广阔之地。你要死在那里，连你的彩车也要毁灭，你这个王宫的耻辱。我要革你的职，撤你的位。到那天，我要招希尔克雅的儿子厄里亚金做我的仆人。我要把你的朝衣给他穿上，把你的玉带给他束上，将你的治权交在他手中。他将做耶路撒冷居民和犹大家室的慈父。我要将达卫家室的钥匙放在他肩上。他开了，没有人能关；他关了，没有人能开。我要坚定他，犹如钉在稳固地方的木橛，他将成为他附加荣誉的宝座。他附加全部的荣耀、细枝、嫩芽、各种细小的物品，自碗具以至各种瓶壶，都悬挂在他上边。到那一天，万军上主的断语，钉在稳固地方的木橛必将脱落、破裂掉下来，上面所挂的重载也要摔得粉碎，因为上主说了。